碎，霓虹与时报下坠，有铁锈的行为，世界似是而非，累也疲惫，过度闪烁的狼狈，磨遍了期待的你呢？当忧郁变成无所谓，愿爱无所谓，把不对变成对，静静的以为饱满月如水，有一种绝对不会倾城回，这心不会枯萎，为你无所谓，既无悔也无愧，愿意暗黑有星光徘徊，如果你落泪成为你的泪，我的宝贝，我们说好不退， 世界看见万物。

界一定会变得更甜。 三首歌曲都是写给孩子的歌，发表在不同的年代。一首是王源在今年世界儿童日推出的单曲《在未来》，还有田馥甄和林宥嘉在11年前的合唱歌《给小孩》，当然还有刚刚这首齐秦在80年代末推出的《给未来的孩子》，都是充满了希望，也寄托着美好的梦想。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正在热播的大型纪录片《紫禁城》。

系。 成瘾。 是来自于歌手李宇的《生命之灵》，收录在他今年的全新专辑《造化》当中。这张唱片不论是从音乐的张力还是思考的深度来说，都可以看到李宇在音乐当中的非常大的一种蜕变。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音乐人 Hush 的今年单曲《通过玩电子游戏得到的灵感》，用游戏当中不影响故事主线的支线任务来比喻不被爱的悲情。我们就来听 Hush 这首《支线任务》。 一种在

新歌六号，痛痒乐队，忘了吧。 他不知该如何表达这些话，该如何表达。 新歌七号，许君，如果太阳落下。 雨水作为果实，它显然是清香。 新歌八号，简弘亦，老简。 以为说过了再见还能遇见，以为回忆会沉淀随着时间。 新歌九号，宋炳洋，一起失眠。 你退出了房间，可能存在风险。 新歌十号，赵磊，宣言。 还在风儿风儿。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来分享到的是本周进入到推荐行列的新歌作品。首先听到的是新歌一号，这是来自于张碧晨的 OST 新歌，电视剧《两个人的世界》的主题曲《两个人的冒险》。 城市的夜，星辰迷灭，我们来自灯火阑珊的荒野，燕子在盘旋，漂泊着像落叶，谁不是渴望乘着风飞过繁华街？多少人都在期待，梦中在眼前，浮云已装满尘埃，就装得我跟你去冒险，划破了长夜，温柔又那样的坚定的是你的视线。你和我去冒险，黎明中闪现，不用再多避，握紧我的手，前路安全。 陌生的脸漂泊着在迷途，你和我一起背着梦同样的脚步，多少人都在追逐记忆的温度，跌倒了痛的要哭，坚忍着不认输。我跟你去冒险，划破了长夜，温柔又那样的坚定的是你的视线。你和我去冒险，黎明中闪现，不用再躲避，握紧我的手，前路安全。 我跟你去冒险，穿越

靠着墙，我想为谁大声歌唱，就好像听到你的呼吸一样。总有好多话想对你讲，期待你炙热的赞赏，有你在身旁也变得善良。大街上忙碌的人来来往往，名利场玻璃就被摇摇晃晃，总觉得你仿佛在身旁，生活好似嫁入了蜜糖，理想的芬芳不惜会发光。无论世界多彷徨，天是否晴朗，有你到避风港，又幻想生活最好的模样，今年借出冰霜，童话故事也有疯狂，勇敢逆流起航。你的城市也微凉，放下了倔强，落着雨有太阳，是你让这日子不再迷惘，骄傲无畏，自信永生也希望。大街上忙碌的人来来往往，名利场玻璃就被摇摇晃晃，总觉得你身旁，生活好似嫁入了蜜糖，理想的芬芳不惜会发光。捉迷藏你的身影恰好张扬，叮当叮当，听见看见遇见真实的乌托邦，沉沦的灰雪的纠缠的，却被你一扫而光。 是本周的新歌三号，这是金莎为代言语音频直播平台所演唱的这首主题曲《用声音拥抱你》。而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本周的新歌四号，这是许光汉全新专辑的第二波单曲《一派轻松》，由 Hush、Jerry C 和陈建奇几位音乐人的合力创作。那这首歌曲呢，在轻巧的一派轻松的表象当中，内心却是非常纠结的状态。爱情当中的一派轻松，往往是故作轻松。 先不说我的感受，配合的游戏我也算上手，不在意，我真的不为所动。再见如果说太多，鳄鱼的眼泪都让人感动，多谢你、那么诚恳敷衍我，毕竟爱过习惯。 句真的让你拿走，别回头，我死守最后的温柔。走，走到你觉得足够，还有力气加班，我一拍轻松，不愿示弱，让你发现我。本书你也不会懂，没关系， yeah, 反正你全都听过。抱怨如果说的太多，记不透了，我还想你回头安慰我，就算只是在敷衍我。毕竟爱过，习惯还是旧，最后的温柔。走，走到你觉得足够，还有力气加班，我一拍轻松，不愿示弱，让你发现我的伤口，我有伤口。配合的眼泪是否还感动，多谢你敷衍我不轻松。 Yeah, 我真的是太坏，一直在等待被别人疼爱，也、yeah, 习惯装个姿态，怕被人伤害，所以只想释怀。摩羯座很是可爱，只是不习惯坦白。 本周的新歌五号，这是来自于 Karen Chichi 林凯伦第二张专辑的首播亮相主打这首 Sorry Not Sorry。 过去的几个月当中， Karen Chichi 参加了王嘉尔 J. Sean 创立的 Panther Pack 熊猫团，共同完成了一系列的音乐活动，而回到自己的音乐当中，那这首歌也是完全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性格是很不好意思，我是这样的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在去年的五月，痛仰乐队在居家呆猫的音乐项目当中翻唱了音乐人曹阳创作的歌曲《猫田》。那这一次呢，是由高虎和曹阳重新编曲，改名为《忘了吧》。歌曲黑白暗色调的封面非常跟这首歌的气质吻合，呈现出了一种寒冬的凛冽之感，而在音乐当中却包含了温暖、爱和希望的元素。我们就来听本周的新歌六号，这首来自于痛仰乐队的《忘了吧》。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The high high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 未来越爱越期待，我无晴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 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推荐 新歌一号张碧晨《两个人的冒险》。 我跟你去冒险，划破了长夜。 新歌二号王铮亮《因你而生》。 我的坚强全部都是因你而生。 新歌三号金莎《用声音拥抱你》。 无论世界多彷徨。是否晴朗？ 新歌四号许光汉一派轻松。 看着你走，一点也不觉得痛。 新歌五号 Karen 支持林凯伦 Sorry Not Sorry。 I'm sorry but I'm just wanna say sorry。 新歌六号痛痒乐队忘了吧。 他不知该如何表达这些话，该如何表达。 新歌七号许君如果太阳落下。 你睡作为过失太显然是倾向。 新歌八号简弘毅老简。 以为说过了很远还能遇见，以为回忆会沉淀随着时间。 新歌九号宋炳阳一起失眠。 你这除了犯贱人存在风险。 新歌十号赵磊宣言。 还在乎我。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第十位高家峰《爱你爱到》。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来分享本周进入到推荐行列的新歌作品。2018年，许君带着专辑《事实上我没有名字》来中歌榜做客，一转眼已经过去了三年多的时间。那如今他推出了这样一张全新专辑《美梦公司》，同样是专属于内心的情感方式，还兼具到了流行摇滚、轻巧和厚重的音乐表达。我们就来听本周的新歌七号这首《如果太阳落下》。 如果太阳落下，为你点起火把，时间一直复杂，未来就这样吧，他们全都笑我，笑我并不伟大。 如果太阳落下，为你点起火把，时间一直复杂，未来就这样吧，他们全都笑我，笑我并不伟大。如果没有彩虹为你摘一朵花，你可以别在耳畔。若你需要住所，我愿将我的骨头打碎，为你造一所房子，除了这我什么都没有，除了这我什么都没有，除了这我什么都没有，除了这我什么都没有。 光照亮，从不谈论理想，迷恋深处拥抱，人群都看不到，他们却到不了，这好似燃烧。雨水作为果实，它想酿成清香，我可以折断树枝，用玫瑰做衣裳。若你需要住所，我愿将我的血肉撕裂，为你画一座房子，除了这我什么都没有，除了这我什么都没有， 除了这我什么都没有，除了这我什么都没有。 在我身边穿着可爱雪地靴，你蹦蹦跳跳笑开眼，后来我们穿过时间，经过几个季节更迭，所有都时过境迁，该存在都变成了怀念。以为说过了再见还能遇见，以为回忆会沉淀，随着时间我克制不了想念，始终翻不了篇，你是我心中的老茧。如果能说回再见别说再见，如果能回到从前穿梭流年，再回到那个冬天手捧着你的脸，说着我爱你万遍。 本周新歌八号来自简弘亦的这首新歌《老简》，流畅的旋律当中有一点 emo 感觉的情歌，有一种记忆当中的美好，那个难忘的他成了心中的老简。创作歌手三连听呈现出了三种不同的音乐气质，从许君、简弘亦，再来到本周新歌九号宋秉阳这首《一起失眠》。emo 的情绪完全被轻松欢快的律动所驱散，快乐至上，忘却烦恼，不如一起失眠。 个住了房间，可能存在风险，待在我心里面比较保险。你都住了房间，五十块的一点，禁止说喜欢你，一言万年。凡间像一个预言，想和你把它实现。哦，纷扰的世界，漫漫的长夜，环绕你身边，听着屋外的雨划着圈，哒哒哒哒哒。你都住了房间，可能存在风险，待在我心里面比较保险。你都住了房间，五十块的一点，即使说喜欢你，一言万年。哦哦哦，关于你的诗篇，哦，我想了一整夜。你都住了房间，可能存在风险，待在我心里面比较保险。存在风险，待在我心里面比较保险。你都住了房间，呼吸快乐一点，亲自说喜欢你。哦哦哦，关于你的诗篇。 I fight for love. Oh, oh, oh, oh, oh, oh. I fight for what, for what? I fight for what, for seeds? I fight for what, for hope? I fight for what, for 由少年团到 RISE 组合，赵磊一直是在男团当中的存在，如今成团毕业，单飞发展，推出了个人的全新专辑，命名为《进击之月》。那这首主打歌《宣言》也是他自己作曲的一首歌，表达出了非常燃的一种感觉。我们在听过了十首推荐新歌之后，接下来分享到的是本周中歌榜的冠军曲《空降》上榜，这也是张靓颖为电视剧《狐珠夫人》所演唱的主题曲《一生一次心一动》。